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二次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咁呢一节咧就系、是、讲关于基本法同埋港独呢个问题嘅，咁样。寻日咧就落雨落到起冚冚啦，除咗搞座谈会啊，定系讲座定系寻日 论坛 嘅时候 啦，大范围谈港独。 系啦，大范围谈港独啦，咁样咁点解有呢个名咧？其实就系市联网阵文咧，就早两日咧就话讲港独咧，就如果系大范围咁样讨论咧，就可能干犯呢个本港嘅法律中的煽动罪咁样，咁但系就冇即系阿黄俊文就冇解释咩叫大范围啦，唔使你定义，我贴俾你睇咁样。咁寻日就与公民啦，咁就喺呢个西营菜街行专用区咧，咁就喺百老汇对出咧，咁就摆阵啦，咁就大范围谈论港独，咁就黄达啦、郑松泰博士啦、梁文涛博士啦，咁样就带领啦，可以话引领，即系大家都讨论下关于港独呢个议题啦。系啦，咁样对近啲支咪先，咁样，咁咧就大范围去讨论港独呢个问题，寻日都搞咗两个钟啦，差唔多都，咁大家都有份讲啦，咁样咪你递俾我，递俾你啦， 系啦，有你抢下我抢下你，有冇嗌赔钱喎？琴日 系赔钱，冇啊，咁样黐线嘅，唉，咁样，唔好讲真嗰啲嘢出嚟，咁就大范围谈论港独，咁样，咁咧就关于港独呢个议题咧。即系，唉，真系犀利！我想讲港独，只系花短短花咗几个月时间，即系或者系 唔系，其实都呢一个月嘅啫嘛。 呢一个月系嘛？嗱，又咁讲，即系你唔中意个，即系民族 党呢啲啊， 系即系喂，香港民族党真系突然电铺一出啊，飙一声弹出嚟咧，系大家都跟啊，大家即系唔好话从政人士啦，媒体不得不跟啊， 系 你。其實又咁講，你可以冷處理噶嘛，即係大家都可以唔睇， 醒目啲冷處理啦。 你咪當大家都 follow 呢件事。當然呢個亦都建基於本土嘅思潮啦。本土思潮就呢四年搞到咁冚冚啦。咁與公民居功不少啦，陳雲啦，大家一人一句啦，咁樣開始有討論，去到而家就討論港獨啦。去到你都冇計啊，連泛民你都焗住要回應。 唔係你連而家呢一個咁樣講咗，民族黨講咗話要獨立嘅之後，咁連民建聯都話：，獨立唔好，本土好啲。 你 中樹根都話本土啦， 本土不要分離啦，就 冇即係為咗開槍，真係要拆屋頂先得。 係啊， 跟住唔係即係嗱，而家個都攞咗，係咪魯迅講噶嘛？係咪？如果係啊，魯迅講噶嘛，即係話喂，當你想開槍嘅時候，嗰人梗係話你開槍激進噶啦，唔係 you know 跟我開槍啊，即係 打開槍， 開 槍度咁當然你問其他人話開 window 梗係激進啦，用咩機唔好咩咁樣呢個日難槍，咁你話打開槍啊，透氣啊咁樣，咁佢話唔得喎，打開槍唔好喎咁樣，跟住就覺得唔好啦，不如我建議你拆咗屋頂啦。跟住對方就話： 不如 開槍算數啦。咁樣咁而家個都係咁啦。而呢個咧最好笑嘅係咩咧？最好笑就係其實呢兩三年咧，我哋不斷係討論講緊呢樣嘢，就係我哋將件事推遠啲、推大啲。咁你就算你中間落墨，你都落個好啲嘅方案俾我咁樣。即係我哋都多次講啦。即係如果城邦係一個温和嘅論述嘅話，咁你又真係跟我哋行嘅話，先攞你命噶嘛。尤其是鍾樹根而家大大隻牌喺銅鑼灣。 要本土不要分离。 哇，咁大个钟树根真系好辛苦啊！听讲， 系咪做个李慧琼啊？好似系嘛？ 系啊，底面噶嘛，底面噶嘛。 但佢唔系讲本土李慧琼啦。 铜锣湾系一个咁即系代表香港经济繁盛啊、shopping 啊、潮流指标嘅一个地段啦。 跟住好多游客噶嘛， 铺租咁贵啦，咁样跟住见到咁大碌树根冻喺度咧，你系觉得？啊！真系 斩咗树根佢系嘛嗰度？ 唔拔根唔得， 斩草除根， 即系唔斩草除根唔得。大大声声话要本土，挂咁大块牌话要本土，跟住话唔 要分離， 泛民都搞 出嚟。佢總之話不要分離先好笑嘛，不要你咁大，你話俾人咧不要分離，即係話我呢度原來係搞分離嘅咁樣。呢個勁啊，樹根咁啊。嗱，而家個個都講啦，唔講唔得啦，入屋論啊，真係入屋啦。今次聽你講啦，即係當咁多人話俾我聽要入屋，真係入俾你睇。新聞透視 西裝嘅 喎，新聞透視都講著格仔得啦，係啦，新聞透視都講入屋論啦，咁樣咁啊犀利啦，咁樣咁我哋又大範圍咁樣討論啦，咁樣即係連何俊仁都講嘛，哇何俊仁犀利，我覺得咧即係夾死呢班咁嘅大中華教。何俊仁就話有政治組織質疑中國人身份，梗係都唔係冇質疑，根本就唔係自己唔係中國人，甚至脱離中國啦咁樣。咁但係咧民主黨係堅守一國兩制嘅咁樣，你睇下點咁樣。好啦，咁呢個關於何俊仁嘅説法啫。咁尋日就有幾個嘅討論啦，咁樣我哋睇邊個先啊？嗱，咁咧王振文開始講起啦，因為佢話大範圍討論港獨就唔得啊嘛，咁我哋尋日真係做咗啦。咁王振 好似暫時未有事啊， 暫時 未拉。 咦王大咧？ 係冇犯法，你都有出席啊？琴日 冇。有即係旺角行過咁樣，冇蒙面咩咁樣。好，咁就其實王俊文早兩日都有啲關於港獨嘅討論嘅，睇下片先。即係王俊文嘅意思咧，佢就係話嗱，呢個世界有啲嘢咧，人少少做咧冇事，係多人做咧你就犯法啦。我就諗唔到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咧，人少做咧冇事。多人做呢就犯法啦，咁样叫雞咩咁样。咦係喎係喎 好似係喎好似 係喎係喎，因为係咩 德拉明啊。 唔係呀， 我唔明㗎嘛。 要幾多个人先犯法呢？ 我记得咗。唔係嗰个係咩嘛从咩工作获利㗎嘛，死我唔记得咗。 依靠几个维 生。係呀所以就唔得嘅，阿连长咁样。就係咁樣，呢個就係王俊文之前嘅說法，所以我哋搞大範圍嘅咩啦。跟住咧，尋日咧就繼續有兩個討論出嚟啦。一個就係唔係講咗嗰個企鵝先，張國軍，因為張國軍咧，即係民建聯咧，即係民建聯，即係個佢話要本土不要分離，但係佢哋搞集思會喺深圳嘅，打高爾夫球咩？你哋咁咧，佢哋喺深圳搞集思會，跟住咧就有個引述，即係張國軍有個引述就講關於即係相關嘅問題。我哋睇咗片先，好肥啊！佢呢排佢引述王振文嘅，佢引述王振文嘅。我頭先都 miss 咗。佢引述王振文咧，佢講咩？你在文字版嗰度，你簡單講。 係佢講到就係話，港獨係一個偽命題。咁本質上咧，其實咧唔係獨唔係呢個獨立嘅問題，而係有啲人咧就借此咧爭奪呢個香港嘅管治權。咁佢再引述就話港獨係違反咗基本法同埋涉嫌犯罪嘅，而一國兩制咧已經係最大限制嘅自治。咁喺呢個中國國家政治法律嘅底線啊！系啦，咁佢就话对于呢个2047年，即系会唔会继续行呢个一国两制呢个系统咧？咁佢就话，其实王俊文就讲到就话，其实可以大家可以讨论下嘅。咁佢就话其实 咩？佢乜嘢可以讨论啊 ？Sorry， 即系一个 系咪继 系咪继续一国两制就可以系？呢、這個可以討論嘅，即係前途問題可以討論嘅， 精彩啊！呢句精彩。 咁佢另外又講到就話，其實香港呢、這個呢、這個主權移交啦，即係中國佢就講話呢個回歸啦，咁就呢、這個永遠無法改變嘅事實。呢、這個幾千年嚟咧，即係香港都係中國嘅一部分。 咁中國又係邊個嘅一部分咧？ 地球一部分咯， 唔係咧，食食肆我一陣再同你講關於地球呢一個問題，我係會我呢一節 深入討論 討論。係啊，講地球 呢個奧秘， 跟住啲熔岩就啤啤聲咁啡出嚟，我一陣會講嘅咁樣。我尋日一聽新聞咧，聽到張國軍咁樣引述王振文嘅説法咧，我當堂為之一陣，因為佢講到咧，佢引述王振文嘅説法咧，就係話一國兩制咧，即係香港搞一國兩制咧，就係自治嘅底線啦，咁樣。原來係底線嚟嘅， 係 即係話你頂多 容忍嘅， 係啦，你頂多容忍啊，係你講得好啱，我頂多都係頂到你一國兩制嘅啫，呢個係底線，咁免線咧， 一國一制啦嘛， 係啦，即係免。面線就係如取如攜嘅，但係如果你逼得我緊咧，咁啦，我退讓到最盡就係一國兩制啦。屌，呢個唔係底線，呢個係規矩啊，即係呢個係講明噶嘛，呢個係講明基本法寫明放行一國兩制制度，呢個唔係管治嘅底線啊嘛。 咁就不如寫基本法度呢個底線啦，即係隨時 變。係啦，即係話嗱，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話嗱，而家香港回歸中國，我哋呢個暴政底下咁樣，而家我咧就如取如攜， 即係心情好嘅咧， 係啦係啦，係啦，強姦民女啊！即係而家好似咧，大陸有官咧揦住個兩個健康球咧，嗰啲鐵波又想撚下撚下咁樣咧。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們就要我兩隻吧；如果心情不好，我什麼都打不打吧。就係咁樣做啊！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黐線！據到話，喂，呢個一國兩制係底線嚟嘅，咁面線係咩咧？面線就係我想做乜都得， 系。 不过如果你逼得我紧，顶多都系一国两制，所以唔好谂。所以你讲港独咧系废话嚟嘅，你讲港独咧只不过系想夺权嘅啫，系啊系夺权，系啊系。不如讲俾你系啦，咁样咁唔好，大家安乐啦。 咁咪讲咗啦，系嘛？ 呢个黄大讲嘅，拉佢好啦，拉咩？跟住佢意思就系咁啦。因为呢个太离谱啦，即系佢破坏嗰个嘅成个其实佢哋一手破坏基本法嘅， 系 要咁样，明明系讲紧一国两制，首先陈云嗰个说法啦，永续基本法啦，或者何俊仁所讲嘅坚守呢个一国两制啦，喂，讲真啦，坚守到今日就唔搞成咁啦， 坚守到一早坚守咗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嘥時間翻屋企瞓覺啦，搞港獨啦，不如咁樣搞大啲，即係你不如打開咗個天花板先再算啦，拆咗屋頂你先再傾落去啦。咁當然啦，你話我哋拆屋頂啫，其實人哋都拆緊屋頂噶嘛。咁咧就係、是、莫家宏係咪啊？莫幾宏啊，因為我同跑步個佬亂咗， 係 莫幾宏。喂，聽佢講咩先？講匪語，講咩？ 佢就話好多人咧尋找自己認為嗰套，即係話啲人即係港獨啊，即係簡單啲講就佢批評啲人就不切實際啦，諗埋淨係諗自己嘅嘢，就將我哋憲法即係大陸嘅憲法啦，就撇開啦。冇想到啊，今日啊，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原有法律，你判例又好啦，成文法又好，普通法都好啦，法令都好，佢已經唔係回歸前嘅普通法，佢嘅意思啦，回歸即係以前嘅普通法，即係依家係行緊，應該係行緊大陸嘅法律啦。佢暗地裏嗰層嘅意思就係、 是，係啊， 佢話啲全國人大常委會認可嘅屬於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一部分，香港行緊嘅法律， 嗯。斗极端咯，我想讲而家喺度斗狼啊！佢而家话俾你听，唔系喎，你误会咗咯。香港回归咗之后，即系主权移交啦。喺回归咗之后，唔系行普通法噶。咁又话一国两制咧，又话香港行翻既有嘅普通法嘅写啫嘛。咁你睇下大陆嗰套唔系嗰套嘛？咁系大陆嘅一部分嘛。咁就话一国两制嘅底线嚟嘅啫嘛。咁好底嘅，沉到睇唔到嘅，呢、這个就系佢嘅说法啦。咁啦，即系嗱，佢有咁嘅说法啦。我哋而家呢度坐喺度排人长排五个啦，不如你讲下先，你俾我饮啖嘢先啦。 各位，阿莲你唔系想讲嘅咩？ 咪简单啲嚟讲咧，佢其实仲有个讲法嘅。 嗯， 佢话咧，即系有人成立政党系否定咗基本法噶嘛？就有人以为啊，未有基本法二十三条就唔能够处理呢个问题，即系有人成立政党啦。 嗯嗯， 就话香港其实唔系行紧以前嘅普通法噶嘛。 系 呢个问题咧，我哋讲又得。譬如港獨啊嗰啲問題，我你講就得，你講就唔得，因為你話香港已經唔係行緊普通法，係行緊大陸嘅法律，即係話你自己帶頭否定咗基本法， 係 香港冇二言入罪，我你講咩都得，你講就唔得，大陸有二言入罪，所以呢個人咧就應該拎佢法辦嘅，如果照咁講， 唔係其實。即係從原則嚟講，咁啊講真，如果你話呢一個即係香港唔係行普通法嘅話，其實已經違反咗呢、這個基本法嘅第160條。咁入面就講到就係話香港原有嘅法律咧，就包括呢、這個普通法咧普通法等等啦。咁就其實都係即係原意就過渡，即係以過往嘅一個法律就過渡翻而家一國兩制當中基本法，其實亦都係喺香港亦都係可以實行到嘅。咁其實所以佢咁講其實都幾出奇嘅，即係聽落去嘅時候。咁但係我諗下諗下又唔係喎，其實即係過往我哋去面對可能622嘅即係622嗰陣時候，我哋做咗個公投啦，就即係電子公投就講話、那個。 你記得6月22號咁犀利嘅？ 係啊係啊，6月22號嘛，咁跟住就係做咗公投，就關於個白皮書嘛，即係嗰一國兩制白皮書嘅時候，佢當中提過就係話一國係大於兩制噶嘛。其實呢個説法已經係好撚離譜噶啦，嗰陣時其實。 嗯。 咁但係而家佢再講一次，唉咁。 咁我都慢慢開始麻木啦，即係對於呢啲講法。咁因為佢其實次次都係咁嘅，即係佢次同你講你提啲咩嘅時候，佢就同你講：哇，我就一國嘅，就大於你嘅兩制嘅，你兩制提啲咩都冇意思嘅，即係香港你提啲咩冇意思嘅，總之我係大過你嘅。咁跟住你話要分離嘅時候，佢就同你講話：其實我哋都係自己人啦、啊，咁樣。即係呢啲講法好離譜啊！即係我覺得真係 呢啲好家長式嘅管教啦， 即係我阿媽啦，係咯。 冇，喂，唔好将你屋企嘅事攞出嚟啦，即系啦，系啦，不如讲啦，系啦，即系我哋老母，总之有理冇理就系我话事，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讨论、嗯，即系但系最终都系我决定，你想离家出走咩？跟住就问，咁你水喺边度嚟啊？米喺边度嚟啊？咁样，跟住话唔系喎，出边有人养我，跟住就话你不孝啦，咁样，exactly 就系咁，咁跟住就问你嘅政治立场有冇问过你父母啊？即系人生啊，人生真系难搞，咁Christine 咧，Christine 你点睇？ 我自己覺得我從翻譬如抗爭嘅角度去睇啦，就係、是、如果你覺得香港嘅法律係大陸嘅一部分，然之後你覺得係可以係涉嫌犯罪啦，或者係涉嫌有呢啲煽動罪，咁、其實咁你咪告咯，因為已經做緊啊嘛。你所謂嘅大範圍討論啊、公開嘅討論、上媒體嘅討論，其實呢啲已經做緊啦。是叫家人去做，教家人怎樣去做啦。咁、如果你講到咁言之鑿鑿，咁點解你唔去告？咁你告唔到咪即係 即係冇得告咯， 即 係 告唔到咯。 你只可以拍下你 咯。係啊，你只能夠用一啲行政嘅手段去阻撓，譬如一啲可能有港獨成分嘅團體嘅，可能佢哋嘅註冊或者唔俾佢哋開户口，你只能夠用呢啲手段去阻止佢哋啫嘛。你而家係唔可以用一個刑事嘅罪行，即係就算你恐嚇，你想恐嚇香港人去唔好講或者但係係冇用咯，因為你冇真係告唔到嘛。問題係。我自己就是覺得你咪講咯，咪繼續講多啲，睇下佢點告咯。 嗯， 係啊。 打兩翼嗰兩位咧， 我拭目以待，睇下佢點樣可以告啲乜嘢罪咯，同埋告唔告得入咯。 唔告啊！而家我唔知告乜。 我想睇下佢告。 告曬全部人不誠實使用電腦咯。 都係得呢樣可以告得嘅啫。 告乜？我係 覺得就不如索性直接香港用人民幣啦，直接行中國法律啦。你不如一次過直接一個一制啦，行不如用人民幣啊，取消港幣啦，不如全部用曬中國法律啦。不如講咁多做咩啫？直接行 好，想要金融嗰方面， 系啊， 即系你而家话俾我听，中共政府系可以随时清空你嘅资产嘅，一系你就实施到咁就最开心。 佢依家就系讲，无论普通法好，乜嘢法令都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许可，你先可以行啊嘛，系 你 嘅恩赐嚟噶嘛， 你咪有咯， 同人民币挂钩。都係佢值應該呀，佢意思就係咁講， 都 係 恩賜嘅， 一恩賜嚟嘅。 講明啦，不如講明。咁你而家係咪嗰個嘅法律嘅行政手段係可以清空咗香港任何人嘅資產先？如果係快搞啦，成個西九隔離嗰啲樓盤全部陷落啊！話俾你聽，全部大陸人買啊，係啊，快搞！我就樂觀其成，我户口得幾皮啫，我冇所謂，大家攬炒，呢啲安樂曬。 國師都有講啦，即係如果即係基本法，即係你唔永續基本法，即係2047之後。咁共產黨就會落嚟將你物業去做呢個債券抵押噶嘛？ 啊，我想講咧，我有個朋友咧就 PM 我問我，即係因為其實2047呢一個討論點係其實黃之鋒帶起嘅， 係 即係又咁講啦，即係佢曾經講過關於哇2047到時就撲街啦咁樣，咁十年都嫌耐啦，唔好話2047啦。但係呢一個係喺文字上係真係咁講嘅，即係話你喺因為真係寫明係50年不變啊嘛。當然而家係變曬啦。鬼唔差之咩？即系，但系喺法理上，佢真系喺2047年7月1日之后系任佢噏噶嘛，任佢噏乜嘢都得噶嘛。跟住咧，我想讲咧系有个朋友即系有好几个朋友都问我，其实阿黄之锋呢个说法咧系咪真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嘅，即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所谓嘅50年不变，佢以为系一个口号，但唔系啊，系真噶，系真系。因为点解我会有呢个讨论咧？因为我都讲啦，我以前系即系总之同我份工有关，即系所以我认知到喺个法理上，喂唔系，即系人哋就问，喂所谓香港华人永远坟场系咪永远咧？唔系噶。你都是到20477月1日嘅啫，到時佢要叫起成個哥連臣國起樓都得㗎。 起工廠 是啊是啊，起起步法豪庭啊，起碧池花园啊，都是都做到的，咁样都是任佢做 Beach Garden 咁样，哇爽死啊咁样，都任佢可以做，所有嘅地契啊，所有嘅法制啊，教育政策全部都可以推倒重来噶嘛，呢个系有咁嘅讨论。其实我想讲，我最初做住政治嗰三年几前咧，我都曾经讲过呢样嘢，我都即系唔喺节目前啦，即系咪后都话嗱，其实嗰场仗先金。即係，但係當然而家唔使啦，而家都打到埋身， 而家打到好傷嘅都， 而家都殺到埋身。但係法理上係真係咁樣講啊嘛，法理上係嗰度真係任佢噏啊嘛。而但係如果你真係根據你真係相信呢一套嘢嘅話，所以阿國師講嘅永續基本法先至有佢嘅價值喺度，就係因為基本法後基本法啦，我交咁講 ，post basic law 嘅時候咧，就你就面對另一場硬仗啦。但係至少唔使啦，而家都打到已經冚冚啦，而家都已經話行緊頭髮啦，即係唔係普通法，即係頭髮啦。如果我冇誤會佢嘅意思咁樣講，好啦，跟住你話風一轉啦，因為我想講兩樣嘢，其實都同港獨有關啦。而家將我講到議題上升到即係主流傳媒都報啦 ，CCTVB 都講啦，唔講唔得啦。訪問阿國師啦，訪問黃仁達啦，冇人訪問人民力量。 係 咁啦。大家都喺度討論，其實討論嘅方向有幾個方向啦。究竟香港係獨立啦，定係建國啦，定係以一種民族嘅方式去 公民民族主義啦， 係啦係啦，去切入呢樣嘢啦，即係認同香港自己一個民族啦，定係認同自己一個獨立嘅領地啦？因為基於殖民過後，我哋有自己嘅一套嘅管治嘅方式啦，定係一套文化啦？譬如我哋與公民講嘅文化建國啦，我喺上個禮拜一喺講金像獎講十年之後都講文化建國嗰個重要性啦，因為文化。基于文化而建构自己是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团体啊，即总之是群人啦， 或者自我身份认同啊， 系啦系啦，其实呢个就基于自我身份，呢个系难以打破。当我话咗我系边个嘅时候，嗰样就难以打破。呢样系回应咩？其实我又想讲财政司个薄落啦，咁样啊，南文老狗有薄落噶，咁样系啦，咁啊讲咩咧？咁样佢讲奇遇咁样，咁啊曾俊华佢一个薄落嗰个讲咩咧？其实我唔明点解仲有人写薄落嘅咧？ 系 咁 唔系佢哋好中意写，啲高官好中意写噶嘛？ 系咩？唔知边度搞戏咁样？而家仲有冇人写薄落噶？ 有都有嘅， 有嘅咩？加上聲假嘛， 係唔係聲假執咗啦？ 我知聲假復出咗喎， 係咩？係 啊係啊係啊， 讀撚 又揾翻以前打嗰啲啊， 你揾得翻個坑啊？ 又揾翻以前打嗰啲啫。 有冇睇翻以前人哋俾你啲 comment 啊？ 誒唔好講冇 comment 嘅以前， 即係掘得翻啊？ 掘唔掘得翻未知，我冇試過登入，但係有翻聲㗎，因為有啲 friend 都 send 咗過嚟，但係唔係以前嘅聲㗎。 即係而家聲㗎玩復古。 玩復 唔係咁應該掘唔翻啦，即係唔係嗰間公司。 即係唔係一樣聲㗎啦？ 係，我就開個 account 嚟睇人哋啲。睇人哋啲文，睇人啲相嘅， 系 咁咧。阿財爺講咩？佢話：我去旅行啊，開心啊，因為咧， 有奇遇。 佢話平日在海外遇到港人咧，佢哋就友善稱呼我做財爺司長或者 John。 係啦， 海外先咁友善喎。 係， 香港唔知點嘅咧。 唔係啊，香港唔係香港，好多香港人都對佢好友善嘅。叫佢選特首噶嘛？即係之前話佢出席呢個 害佢啫， 基緊三十嗰個活動嘅時候咧，啲人就 我都癲咗啊！啲人 咩啲我都歡呼，我選特首，選特首，選特首，我好開心喎！啲人真係，我真係唔知啲人 哄佢死，哄佢死，梁晶選都好啊咁樣。咁啊，跟住就講佢家鄉嘅台山啊，咁樣即係講佢 即撞到個故人啦，即係佢爸爸嘅 重點係講個移民嚟香港嘅情況，因為佢話：，即係咁香港移民城市，個個都移民嚟㗎啦。咁啊，香港有好多人啦，跟住佢又引號咁講啦，佢話：，你係潮州佬，你係上海婆，你係台山阿伯咁樣。咁係咪講純正嘅廣東話，食廣東菜，唱廣東歌咧，都同成為香港人係冇關係嘅。所以你要教條式去定義呢個身份咧，係冇意思嘅。咁你又出身份證，當然我呢個係偷換概念啦。 佢話過 佢。偷換概念呢個係我明白佢想講係文化上嘅香港係難以定義嘅，咁但係唔係嘛？我而家話俾你聽，即係我話咧，呢個係一個關於身份認同嘅問題。呢個身份認同就係點解會提出你會去到港獨，你會去到我想講喂嗱，即係咁講，不論係黃洋達，不論係黃毓民，不論係陳雲， 不論是我不知道梁文滔啦，即係尋日見到佢冇深入討論啦，或者我你都總有曾經都是大中華交啊，你都曾經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啦、啊，咁樣點解啊？因為你都打過三國志啊嘛，咁爆機就是統一啊嘛，即係奇話。當然另一個方法就是你柴桑跟住潛逃著去台灣啦、啊，咁樣呢個另一條橋啊，有噶啦，有噶啦，唔知三四三定四啊， 係咩？即係 你喺第37區，嗰個叫柴桑，跟住咧你就係君主，跟住你就放浪，跟住咧就可以擠咗去台灣。咁就咁，你可以一世都打喺嗰度打噶啦，又冇人打到你喎、 啊， 又 打入， 你又走唔到， 冇人打到嘅，即系海军打到嘅、 啊，人又过冇海军噶，系啊，人又打你唔到，你又打唔到嘅， 而家就可以打埋日本添啊， 系啊，我唔知三，应该三至三，我打过唔知三两集啫嘛，咁你觉得有咁嘅统嘅概念，或者中国人嗰、那个嘅概念啦，咁即系话所谓嘅港独，所谓嘅香港人身份认同系萌生出嚟嘅，嗱，有人会攻击教主，有人其实你攻击边个都系咁攻击噶啦， 就话以前咧咁。 忽然本土，喂，咁梗系忽然噶啦，你梗系因为呢个系基于政治原因，基于有压迫，你先有个嗱，另外就系解释啦，即系上个拜有讲过啦，你先会寻求自己系边个，喺回归所谓主权移交97、98、99、10年，咁计划中国好香港好，个都话，我哋系中国人当家作主，我哋系中国人，嗰阵你都未系好反感，咁而家反感，因为你发觉中国人屙屎噶嘛，周 生， 我都屙，咁你先发萌生咗一个咁样嘅意识走咗出嚟，咁亦都好清晰讲俾你听，咪就系 DNG事件開始了整個本土的衝擊開始，當然有人說不認同啦，有人譬如老本土講緊講緊尋求一個符號的文化啦，唔緊要嘅咩都好，我哋難免有一定的殖民意識喺度嘅。好啦，咁整個身份認同是怎樣走出嚟呢，我哋講下地球的奧秘啦，咁樣大家各位五位連埋雙傑六位連埋我七位，你諗下，如果有一日有班人你嘅左右隔離鄰居走出街，無端端高舉振臂一呼大叫，我哋係地球人，咁樣你覺得發生緊咩事呢？ 咁一定係地球侵略啦， 我哋聽日打緊佢， 咁咪係咯，咁咪係啦，地球的奧秘我講完，咪就係咁樣咯。咁你咩時候無端有大嗌我哋香港人？我哋维护紧香港利益， 共产党打落 嚟， 即 系外星人啦，即刻入侵啦，呢个就系成个身份意识嘅抬头啦。你话受压迫而引申自己嘅身份认知，有人觉得系负面嘅，即系有人觉得咁样系你基于人哋打你，你先至有个身份意识咧，系一个被动的。 唔系，但系从来都系咁噶。即係呢一篇文章佢講到就話移民嘅時候，即係過往好多可能20年前移民嚟香港，因為嗰班香港人其實都係而家即係 一個新力軍， 成為咗我哋而家我哋嘅父母嗰一代，佢哋咁樣過嚟。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嗰一代就係同我哋而家其實是一樣嘅，即係有個共識，就係、是、其實大家都係抗拒大陸、抗拒共產黨，或者喺大陸生活得好辛苦，先會過嚟香港就繼續過自己嘅生活噶嘛。 嗱，有正面即係有唔被動嘅去自我身份嘅建構嘅，咁都可以有嘅。但係譬如啊，曾俊華之前都講過啦，喇沙仔嘅本土意識啊，咁樣講，你都可以咁樣講。咁都係基於打外敵，都係打拔萃嘅啫，鬼唔知咩？真係打就打喎，咁樣都係基於咁嘅啫。你話自我嘅身份認知，就係我上禮拜講，譬如殖民地嘅一種，就係、是、嗰個壓迫嘅撤退。嗰種嘅殖民壓迫嘅撤退，跟住要尋回翻自己嘅身份，問 who am I 嘅時候，嗰個會有引申。香港你話係基於中共嘅壓迫引申咗香港人身份，跟住曾俊華就話：喂，你好難定義，因為大家有唔同嘅籍貫，你又係潮州，你又係台山，你又係黑龍江，你又係湖南咁啊，好多人落到嚟就會係香港人。呢個係經歷可能一代兩代嘅洗禮，大家共同建立香港，開始有共同自己嘅文化。你話喂，大家語言唔同啊，口音唔同，只要你下一代就唔係噶啦，或者你嚟到就會開始衍生共同嘅文化，就係、是、有你冇你都走去街市問阿姐啲橙靚唔靚，啲阿姐一定係答你靚噶嘛。即係但係呢啲咁嘅廢問廢答係一定有呢即係你有開始有共同嘅語言。 言唔一定係純正嘅廣東話，嗰、那個共同語言可能係共同去鬧的士佬咳笑，的士佬攬收車資啊拒載啊，或者共同有一種共同嘅價值觀啊意識嗰、那個嗰、那個嘅取向。喂，我同阿 Christine 講啊，美國人嘅口音都仲好多分嘢啦，不論黑人白人或者唔同地方啦，唔再討論啦呢樣嘢係咪先？唉，唔好過啦， 包 係啦係啦，幾驚陷入討論呢樣嘢。就係呢樣嘢。 即係撐唔撐港都已經係一個所謂文化認同嘅一部分啦。而即係如果有一啲人就算佢可能移民落嚟，佢都覺得佢唔會撐港。 唔係即係曾俊華篇文最卑鄙嘅就係即係將個概念偷換成所有文化嘅衝突咧，咪所有爭拗衝突咧，係始於文化嘅唔係兼容並包啊！話你香港人，其實香港人最包容噶啦。如果唔包容、唔黑劍，就唔會咁舒服喺架車度玩手機啦。 呢、這個世界即係又係引述啊，陶傑再引述毛澤東講嗰句，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冇無緣無故嘅愛同冇無緣無故嘅恨。我哋你話唔同省份嘅人，你即早一兩代咁樣講，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凝聚咗喺香港，大家叫做係香港人，你梗係有共同嘅目標。 佢哋落嚟係因為受到壓迫，佢哋要尋求生存空間啊嘛。到今時今日，香港人點解會可能喺族群意識上面咧啲咁多爭拗啫？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覺得生存空間呢樣嘢受到威脅啊嘛。 唔係，同埋嗰班人係唔認同我哋嘅生活，即係嗰個價值。 佢要我哋跟翻佢。 佢落到嚟嘅時候覺得，喂，屌你呢度，喂， 嗱，上一代移民都有呢樣嘢嘅，上一代移民都會發生。譬如上海人好堅決唔學廣東，有部分啦，或者佢我哋唔同鄉下都有唔同自己嘅一套文化啦，潮州人食嘅粥同廣東人食嘅粥唔同啊嗰啲。都有，但是你都是冠以香港人这个身份，我公理这么讲，因为香港是大家有份建设的嘛，当年大家建立了这个地方，所以人家说喂，为什么以前的移民下来你又包容，现在新来的那些不包容，好公理啊，我未必认同这个说法，那以前那个香港我们有份搞出来的嘛，就是我爷我嫲有份建设的嘛，我为了孝顺我爷我嫲我公我婆，我才守护现在香港，因为他有份搭建出来的嘛，你过来坐享其成不是不得，问过我先，所以审批权应该我到，即系唔系唔包容你啊？个问题系，我梗系包容你嘅不幸啦。你系大陆人，你梗系不幸啦。但系你都唔好如取如为任落嚟，任落嚟攞。好啦，另一样就系阿连讲得好啱啦，嗰个嘅偷换概念啦，关于唔同地方嘅人嘅文化啦。喂，咁你真系放猪睇下第二啲 case study 啦。你睇台湾，台湾所谓嘅台湾人身份，你如果再讲翻系原住民啊咁样嘅身份，喂。你可以咁樣講，但你唔係切合緊而家台灣成個現況啊嘛，成個或者另一樣嘢最容易睇就係台灣所謂嘅眷村文化，即係咩？即係台灣嘅眷村文化有好多好多文化館、博物館嘅喺台灣，去好深度去介紹咩叫眷村。眷村係咩咧？就係國民黨嘅軍隊去咗台灣。即係因為平衡唔執包袱走，跟住佢嘅家眷都去埋台灣，因為佢家眷一班人住埋一齊，嗰啲就叫眷村咁樣，咁又有個眷村文化。點解叫眷村文化咧？嗰班人係嚟自五湖四海噶嘛，喺中國，咩人都有，跟住混雜咗一齊。喂，冇辦法啦，你唔通喺度堅稱自己係上海人，堅稱自己湖南人，大家都喺台灣，大家都即係國師所講，大家都顛沛流離，大家喺翻同焗住喺翻同一個泥巴之下咁樣生活。你有煮你嘅餸，我煮我嘅餸，大家連口音都唔同講嘅嘢，跟住。再去模組咗一個新嘅文化走出嚟，就係佢台灣而家獨有佢哋自己嘅眷村文化走咗出嚟。喂，呢套就係咁樣不斷咁樣營造替造落嚟嘅一套嘢。如果你去學懂嘅話，今日而家都唔係冇衝擊㗎。即係對於大家所謂本土派或者港獨派或者城邦派，大家引申出嚟，你都仲有一定嘅文化衝擊，就係天然獨對抗。我係打三國志大嘅一班人，你對華夏有一種嘅諗法嘅話，可能都仲有文化上。喂，這個討論係非常健康啊！我覺得，譬如尋日講緊大範圍討論港獨嘅時候，其實係應該趨向咁樣對於香港前途嘅討論，就係喺香港一個自治嘅情況之下，你嗰個嘅文化走向係點啦？你如何去揭竿去動起支旗？嗰支旗點動？ 是好健康的討論下去，以民族啊，以文化啊，建國啊，定是一個城邦區隔的方式啊？你可以鬧，即係你可以鬧，即係你可以一鬧就鬧，即係咁你咪真係統派，咁你咪真係親中國咁樣，咁你只不過功利主義做區隔，喂，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一個健康的討論，去建基於香港的自決前途開始講起，咁樣的討論應該都好過五年後先搞個 app 嘅，我自己覺得。 係 啦，咁樣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個 app。